人生就像千层糕，要堆叠才有滋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大千，欢迎收听那些年我在立法院的日子第六集的节目。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聊选举的花费。其实选举真的是一个很花钱的一件事，所以以我一个参加过这么多次的立法委员选举的政治人物的感触，当时柯文哲讲过一句话，的确是至理名言。他说台湾政治人物之所以会贪污腐化，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选举的开销太大了。这句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就是因为选举的经费太过于庞大，所以才会导致很多政治人物在当选之后必须想尽各种办法来增加他的收入，然后来弥补他选举的支出。而且选举的开销还分成两种，就第一种是合法的合规的，完全依照相关的申报的规定，然后也没有任何违法的作为的，这是一种台面上的开销。但是其实有很多政治人物在选举的方式并不如同大家预期的这么干净或者这么守法，所以在台面下有很多像贿选的、绑桩的、买票的，各式各样的作为层出不穷，而这笔钱绝对远远超过台面上的开销。所以我接下来打算用大概两集的时间来跟各位聊一聊选举的开销到底都花在哪里，然后大概的经费要花多少钱哦。那么另外一个集的节目我们就来谈一谈，有太多我经历过选举的贿选的过程哦，不管是我听说的，不管是我看到的哦，那么各式各样的方法千奇百怪哦，然后真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哦。那么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做个分享。但是今天我们要先来聊的就是合法的选举的开销到底都把钱花到哪里了。那么如果你要打一场选战，以我打过了大概六次的立法委员选举的经验来说，大概有一些开销是合法合规必须要开销的钱哦。那么第一个就是你可能要成立一个服务处或者是竞选总部，那这要看你的选区有多大。就是以我来过去的例子来看哦，比如说我过去在桃园市第六选区选过好几次的立法委员哦，那么我的选区包含了八德、大溪、复兴乡跟中立，所以我可能要设在每一个行政区都要设一个服务处，所以我至少要设三个服务处，或者说叫做三个竞选总部，来方便这三个行政区的民众，就是有事没事可以到我的总部来坐坐，或者是我的志工有个落脚的地方，或者是我的文宣品可以有一个堆放的地方哦。各位不要小看这笔支出哦，其实这笔支出并不小，您算算看哦。就是我还记得当时还不在台北哦，我现在讲的还是八德、大溪、复兴乡，算是桃园比较这个基层的地区哦。大概的房租一个月就要支付掉两三万了，那么还不包含水电费电话费，这些基本的支出其实都很惊人。所以我记得我每一次选举的时候，我都尽量把竞选总部压在最后，比如一个月或者是一个半月再成立。因为你只要成立了竞选总部，你把这个门一打开，每天就是流水般的这个开销了。比如说如果有人到总部来坐一坐，你总要招待他，像我的地区可能要抽根烟吧，或者是你总要帮他泡杯咖啡啊，你总要提供一点基本的小点心，那么感谢他来你的竞选总部坐一坐。那这些开销都很庞大哦，而且坦白讲就是有一些总部更厉害哦，那这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负担的，我也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哦，因为我真的不敢。就是我看过有一些候选人的竞选总部还供餐哦，就是说你中午来晚上来吃饭时间他就直接供餐了，你可以吃便当，或者是他就直接后面有厨房有个大厨，然后可能就会提供个五六道菜哦，让你用自助餐的方式来用餐。当然为什么我之所以不要做这样的方式的原因有两个，就是说第一个 因为开销真的太大了。大家想想看，你知道一共餐每次吃饭的时候可能会来好几百人。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这一直都是有一个贿选的争议的哦，就是说这算不算贿选，这算不算一直不断的请选民吃饭，然后贿选呢，到底算还是不算哦。那我不希望沾上有这种法律的灰色地带哦，再加上我也没有这种经费，所以其实我们当然一直被视为是很小气的立法委员啊，就是说竞选总部从来不供餐给外人哦，就是除非你今天是志工，你今天是我们的工作人员，那用餐时间我们当然会买便当，但是我们没有对外提供餐饮服务。可是我知道的，各位知道，就是很多竞选总部的这个的候选人在竞选总部，他都会提供类似这样的方式。那当然某种程度来说，他也是为了给选民一点好处嘛，就让选民觉得说啊，我好歹在这边吃了两个月的饭，那我是不是欠了这个人情啊，那我应该要把这个票投下来啊。所以其实竞选总部的开销真的很恐怖，而且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我的竞选总部还是用租的，就是比如我们租个小房子在路边哦，然后有个大概几坪的空间。可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你们看过更惊人的竞选总部，就是他直接租一块地哦来搭一个竞选总部，那个就吓死人了。那个开销很惊人，我曾经问过，就是有一些我认识的候选人财力比较雄厚的，要搭一个美轮美奂的竞选总部，那个简直是大到就像你进了一个那种家乐福一样哦，就超大的一个竞选总部。然后我问他说，那这个成本要多少钱？搭一个竞选总部的成本大概就是50万到80万，我现在讲的是搭起来而已哦，还不包含这个地是跟谁借来或者是租来的哦。那你更不用讲说中间的什么水电啦、什么空调啦、什么瓦斯啦、然后电话费啦。大家想想看，这是一个多惊人的开销，就搭光搭起来就是50万到80万了，这个根本就不是我能够负担的。好，这是第一个我要跟各位讲的开销的地方哦，就是这个竞选总部，或者是我们叫做竞选服务处。那第二笔的开销很大的就是所谓的人事费了，就是说你总要雇点人来啊，所以你除了自己的义工以外，你可能还要有一些专职的工作人员，那这都要付薪水哦。那这个薪水因为是选战期间，这个工作时间可能比较长哦，所以这个薪水要有一定的价码哦。比如说你可能要花到平常可能是4万块钱就可以请个助理了，但因为选战期间你可能还要给他加班费，给他各式各样的津贴，给他的油钱的补助哦。所以这又是一笔很庞大的人事费哦。我记得我以前在担任立法委员的时候，我大概所有的助理加起来大概有10几位哦。那么这还是所谓的专职哦，那么还不包含选举的时候你临时请来的专职人员，那么然后再加上选举的时候的兼职的志工哦，就是有一些志工朋友他是来兼职的哦，那么这些都要有一些这个基本的车马费哦，譬如说他来帮你发文宣哦，然后他陪你扫街游街，那不完全这些人都是免费的，所以有很多人你可能要发，比如说发个1000块，或者是发一次文宣发个500块，类似这样的一种支出模式。所以人事费也是一笔很庞大的开销哈。那么第三笔开销就是文宣广告，这是我过去选举花钱花最多的地方哦。就是因为各位知道，我们如果没有地方的派系，没有组织，没有去买票，没有去绑桩，那你当然只能靠文宣跟广告来增加你的能见度、曝光率哦，然后增加大家对你的好感嘛哦。所以这个文宣广告就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了，譬如说。第一个是传单哦，就是以前我在选举的时代还要发传单哦，因为各位知道我的选区相对来说啊，就是说比较淳朴，比较没有那么先进啊，应该这样讲，所以它不像是都会区，那它可能这个民众还是要看看传单哦，所以你要把你的政绩啊，把你的政见把它做成传单，然后拿去发。各位不要小看传单哦，这传单真的还蛮贵的哦，就是说一张传单，我现在讲最最简单的传单好了，就是你至少要让人家觉得诶看起来不寒酸，所以你这张传单可能要做一个 A3 好不好，就不要还不要做 A4 了，就 A3 就好了，两面哦。那么如果我省点钱，我不要做铜板纸哦，我就用普通的磨造纸做的话，其实一张的成本大概现在就要2-3块了。可是各位知道我们不可能 只印个几百张啊，所以我们的传单一次要出来要多少张呢？这个一次要出来的传单的量大概就要出到十万张，基本的量十万张，所以大家可以很简单的算出来嘛，就是我一波传单出去至少我就要花30万、40万哦，十万张传单出去，因为我一个选区有30万的选民哦，所以你大概算这个户数，你至少准备10万张传单。好，这10万张传单出来了，不是就这样算咯，你还要发吧，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要人事费里头我们还要发传单啊。那这传单发的这个预算是怎么算的呢？通常我们以里为单位，每一个里两个这个志工，每一个志工每一波发传单大概发4-5个小时哦，大概要给他500块的这个发放的费用。所以这我的选区大概将近有100个里哦，所以这又是一笔很庞大的开销哦。但是在选举的过程当中，你不会只发一波传单啊，我记得我在每一次选举都要发个大概快10波传单呢，所以这就是一笔很大的钱了哦。好，然后这个再来就是比如说报纸的广告哦，各位可能看过很多候选人，就当你以前还有看报纸习惯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们做报纸广告哦，那报纸广告也很惊人哦，就是一个半版的报纸广告，而且还不是在头版，我还记得头版的半版大概要50万到80万的价格哦，就半版的广告。那么选举的时候，这些新闻媒体他们还很厉害啊，还为了赚这个钱还要给你出 AB 版的，也就是说你如果只买 A 版就是只有一半的量哦，那么 B 版就是另外一半了，那么 AB 版如果你都要买，那就是另外一笔价格，就等于是 double。然后如果你不是在头版，你是在内页的，比如说2版、3版、4版哦，其他各版地方版，那个价格都是要几十万起跳的，当然可能没有到80万这么多。那我记得我过去选举的经验，在那个年代大家还会看报纸嘛，那么你总是要有一个报纸广告，可是我真的买不起那个半版广告，那个经费实在太高了，所以我只好去买那个报头下的广告，那是我的一个秘诀哦，因为报头下的广告，坦白讲，它的效果虽然没有那么大，可是经费这个预算差很多。我记得那个报头下面的广告，大概比如说联合报，它下正下方有一小块哦，那一块位置，大概可能花个10万块就可以买到的哦。那么那个报头下的广告就是一个很省钱的模式啊。当然现在这个时代来临了，大家已经很少看报纸了，所以现在所谓的这个要下报纸广告，恐怕都是要下在这个各个电子报了，比如中时电子报、那联合电子报、苹果各式各样的电子报、 ET Today， 那这些广告的价格想必也不会便宜哦。然后除了这个报纸广告的，再来就是看板哦，这是一笔很恐怖的支出。那么所谓的看板广告，各位在选举的时候就看到各式各样的看板哦，在墙面上的，然后有的搭足架的，这个差别在哪里哦？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后来才懂了，搭足架的看板是最贵的，就是每一个足架，就是你要搭起来那个竹子，大概它的成本就是一个足架就要花10万到15万。就光足架，我现在讲的还不包含那块帆布哦，也不包含那块地的租金。就如果你要搭一个足架，就要花这么多钱。而且通常搭足架的广告都是违章建筑哦，就是我记得我选举的时候没有看过，有哪一个足架是合法的，都是非法的哦，就是乱搭。比如搭在某一个建商的土地上哦，搭在某一块空地上，搭一个大足架，搭在十字路口，各位常常看到，其实这些都是违法的，都是违章建筑啦哦。只是说地方政府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想说反正是选举嘛，就让他们挂一挂算了哦，选完就拆掉了。但是各位知道这个足架广告真的很贵哦。那么这种看板，一个光搭建就要15万左右哦，那再加上你再做一块帆布哦，各位知道那个帆布的价格是用面积来算的，所以一个大的帆布广告，它的制作成本可能就要5万块了。所以你们将来大家以后去算一下这个选举，这些人花了多少钱，你就知道说哇，代表一个足架，大型的足架广告就是20万。那如果你可以在选区看到这个候选人有10个足架，那就他就是花200万哦。那还不包含土地的租金哦。那另外一种看板呢，他们不用搭足架哦，那相对来说比较省钱，它是挂在墙面上的，但是呢，他还要付租金啊。 哦，就是各式各样的租金哦。当然有些墙面的广告它是免费提供的啊、哦，譬如说我在选举的期间，我从来没有搭过这个，很少搭竹架广告啊，因为这真的很贵啊，就除非万不得已啊。我记得我这六次的选举里头，竹架广告可以大概可以用两只手数出来，因为真的太贵了，而且有些不合法，你就不想冒险。那大部分我都是在墙面哦，而且其实我还是因为经费太拮据了，所以你花不起钱去租那个墙面，所以通常都是我们的朋友他愿意把他家的墙面借我、哦、或者是有一些医院啊，有一些企业他愿意把他的公司的墙面借我免费，那我去挂。所以像巴德的我记得吴凤西妇产科，因为是我的好朋友，所以吴凤西妇产科的那个整面墙面几乎永远在我选举的时候都是提供给我去挂的哦，所以我就省掉了很多租金。可是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说，有一些墙面它不是免费提供的，要租金，那就很惊人哦，多惊人呢、哦！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这一次立委选举，我的选区在台北的大同士林哦。那么我看过一个候选人挂的墙面哦，那个墙面非常的醒目，而且非常大哦。那是一个工厂的门口，我后来去打听了一下，发现那个墙面的租金啊，就光是租金，一个月的租金可能就要25万，而我看到的那个广告大概在那里挂了至少有半年以上，大家算算看，光那一面广告租金半年就花掉150万，还不包含那面广告的制作费哦，大家就可以算得出来了。我觉得其实算一算这些候选人花多少钱并不难哦，就是你只要知道这个价码，你就知道说哦，这个候选人到底从头到尾是砸了多少钱在选举哦。所以其实挂越多的看板其实就是成本嘛，就是用计算机数一数算一算，不难算出来啊，他如果挂了200面，这200面到底是花了多少钱哦，那这些钱又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觉得这个如果选民对选举的开销能够更了解，那么其实政治人物就会比较收敛，或者是选民在选择的时候就会再三的盘算了，说哦，他选举花了这么多钱，那将来总要赚回来吧？哦，我从来没有看过政治人物自己卖房子卖地哦，然后为了去服务选民，然后来选举哦。哦，我坦白讲，我从政这么多年来从来没看过哦。所以你千万不要来跟我说选举是花自己的钱，选举一定都是做对外的募款啊、哦，不管是企业募款或者是小额募款，那你花这么多钱，将来这些钱怎么回来呢？这个大家就可以想一想了哦。那这还是只是看板而已哦，我还没有讲到接下来的像 PP 板。什么叫 PP 板呢？就是大家在选举的时候常常看到的那种小看板哦，就绑在树上的啦，绑在电线杆上的啦，上面有它的照片哦，就是大概那个面积并不大，很小块哦。那当然有些人做的比较长条，像块门板一样哦，到处绑哦。这个 PP 板也很贵哦，那个 PP 板最贵的成本不是在于它制作，是在于绑。就是绑一面的这个 PP 板的成本很贵，那个绑工真的很贵。所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在选举的时候，我为了省钱，就是我真的很感谢有很多兄弟伙伴，就是我在我的选区，他们自己就比如借卡车，然后自己帮我去绑，就是在卡车上，然后摆个梯子，然后用铁丝开始自己帮我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做一面大概这个成本可能300-500块，可是绑一面的成本大概就要这么多了。各位知道，通常我看到的候选人，他们做不是做100面的，不是做200面，不是做1000面、2000面，他们都是上万面来做的。所以各位可以算算看哦，如果是上万面，10000个 PV 板在选区里头才能够做到说，什么路口也有看到这个人啦，什么马路上每隔几步就看到这个人啦，然后这个每一条大街小巷都有这个人啦，那这个量大概要上万面哦。这是一个多庞大的支出。我记得我在我过去选举这些年来哦，就是当然我最后一次在台北市选哦，所以我决定都不挂哦，所以我没有挂任何一块 PP 板，因为在台北挂 PP 板是违法的哦。那么所以我完全不挂。那在以前在桃园选举的时候，我不能不挂哦，因为大家都在挂，如果你不挂的话，人家就觉得你太骄傲了哦，然后是不是不在乎这件事，所以我就只好去挂了。那但是我又挂不起10000面呢、啊。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做的做法就是我只挂个 20面，就2000面哦，就是说不要到这么多，就挂个2000面哦。然后呢，怎么挂呢？比如说，人家每一这个20面，人家每20面的距离，我挂一面哦，用这种方法来挂哦，就是比例等比例的降低哦。所以呢，在挂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那你就必须要派这个助理啊，或者是志工一起去帮忙哦。那如果有志工帮你挂，那当然最省钱；如果没有，你就要找厂商哦。那找厂商的话，你就要找人去盯着啦，怎么挂哦？那么挂的最醒目，那怎么挂不会被破坏哦？因为其实不瞒大家说，我记得我以前在选举的时候，每一次那个 PP 板在选举过程当中都会被破坏。比如说我挂了2000面哦，那么在我的选区其实2000面算很少的哦，就是人家这是10000面20000面的，我只有2000面。其实坦白讲，每一面对我来说都很珍贵哦。所以这个挂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说，诶，这选举的随着选举投票日越来越接近了，就越来越少了哦。就是因为有些人会刻意的破坏哦，就有些选民跟你可能不是相同立场的，他晚上可能就会去把你的剪掉哦，拿个老虎钳去把你的这个屁软给破坏掉哦。那所以往往比如说有一条路上，我记得我明明是绑了个100面在那里的，怎么最后投票前几天去游街的时候只剩下2面了哦？那原来那98面都去哪了？那全部都被破坏掉了。所以这是 PP 版。那在选举的时候的另外一笔很大额的开销哦。然后再过来就是各位知道的那种淘汰狼旗嘛，哦，就是选举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还有记忆啊，就是说有人就插在那个路中间的分隔岛上插了一大堆的那种长条形的淘汰狼旗哦，叫做战旗哦。这种淘汰狼旗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它当然成本也很贵啊，就是制作费并不便宜哦。然后绑淘汰狼旗的成本更高，那而且绑淘汰狼旗哦，因为很专业啊，所以你必须要叫厂商来绑哦。所以我还记得我每一次做淘汰狼旗的时候，坦白讲那个厂商都觉得很匪夷所思哦，因为我做的量大概都是别人的1/10哦，就人家可能做个20000面哦，我们可能只做个2000面，人家做10000面，我们就做个1000面哦，就是有就好了啦哦。所以别人可能是整条路从头绑到尾哦，我可能是那条路头绑一面，路尾绑一面，就这样算了哦。因为这个开销真的太大了啦哦，这个钱花下去真的很辛苦啊，你没有那么多竞选经费哦，在预算上这个支出太庞大了哦。那么再接下来的另外一个开销就是广播跟电视的广告了哦。那这个我通常只有买过广播，电视广告我买不起。各位知道电视广告大概是每10秒钟来算一次价格的哦，所以那价格都很惊人啊，所以我从来没有买过一次电视广告。那广播广告相对比较便宜哦，那么我们可能会花一点钱做广播广告啊，但是当然数量也是跟人家差很多。所以我想就是这些开销哦，当然包含最后一项可能是餐饮的开销，就你办说明会要提供的餐点，总部成立大会要提供的餐点，造势活动要提供的餐点哦，这就是所谓的餐饮的开销。那餐饮的开销当然其中还有一些很有趣的故事哦，如果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有时间，我们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我刚才从竞选总部的服务处的开销，到文宣广告，到人事费，到餐饮哦，大概这是在选举过程当中合法合规在台面上的一些开销。那这些开销其实就已经很惊人了，我刚刚这样讲完大家就大概就可以算得出来了。所以我每一场选举，因为我们的募款的这个经费有限哦，所以我们当然就尽量的遵节的支出。那我一直觉得选举花越少钱就可以确保这个政治人物的包袱越小哦，就是你选举花的钱越少，你的包袱就越小，你的压力也越小，那么你才更有可能去坚持你的理想哦，继续去做一位清白正直的政治人物。选举花的钱越多，金额越庞大，这些钱将来就是你沉重的负担跟压力啊。哪怕你再怎么有理想，你都会不得不慢慢的走向灰色跟黑色地带，然后逐渐的沉沦下去。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先告一段落。我们下一集再聊的时候，我们再继续来分享选举的一些相关经验谈。